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诗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原来我们节目开始都问您，您吃了吗？ 啊，对， 这一两个星期都问的是您那儿下雨了吗？ 这没办法啊，这接连见天的下雨，明天还得下。 就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大概也就半个多小时，我们电台附近，哎呦，那雨下的这叫大呀！ 是啊，还打雷，雷鸣的。 是是是，这会儿我们节目一开始雨停了， 据说那雨现在跑李凯他们家那边去了哈。长营那边的朋友注意了，这个路面特湿滑，降雨比较大。 这两天呢，还有很多人都在关注另一个话题，就是从本周二开始，本市130条主要道路被列为停车管理示范大街。 是是是是，还有那什么30条主要严管街是吧？ 对，就是这30条道路当中，人家市交管局说了，但凡啊，只要是您在违法停车的地方停了车了，人家一律拖车拖走 啊，这么干脆利落。 是，这两天记者也是走访了一下哈，你比如说周日晚上8点半，在工体北路3里屯啊，由东向西主路一共有3条机动车道，其中最外侧的一条车道呢，几乎停满了车。从这个3里屯路口到工体东路路口这段不足500米的主路外侧车道，一共停了42辆。 哎呦，那就是密密麻麻的呀。 那是挨着一辆一辆的呀。同一路段的路南侧，由西向东方向最外侧车道虽然没有被停满吧，但也停了27辆车。 也不少。 甚至在公交站前的主路的车道上，公交站按说是不能停车的 是 吧？是 啊。 结果呢，这儿也停了车，导致人家公交车都没办法进站了。 把你的车我的车穿一串。 辅路的人家停车管理员还说了，说主路上停车是违法的。 是啊。 但是晚上停车基本没人管 啊，趁人下班了。 他们说白天会有人贴条，但是晚上没事啊。昨天晚上记者再次探访了3里屯路段，发现啊，公交站前停车上面那公交车站车道上有锥桶啊。除此之外，其他的路段依然是停满了车。 有锥桶不能停，没锥桶的随便停。 过看看几点了，一看这已经大半夜12点了 啊！ 虽然说过了0点，但是工体西路上的车流量还是很大的。由北向南方向，原本只有2条车道的这个主路，由于一条车道被占，这条路段就经常堵车。 是， 你说你早晚高峰堵车，你还好意思？你说你晚上12点堵车，你好意思的吗？你 那还不是这大半夜这没睡的北京人一半都在那儿呢吗？年轻人。 哎呀，碰上有车要倒进车位，过往车辆只能压着路中间的黄线往前开了 啊。 如果不是去路边酒吧，很多司机会选择绕开这条路， 能不去就不去。 对呀，酒吧服务生站在路边还跟那儿大声吆喝呢。如果要去酒吧，服务生说：“哎，您停车吗？我帮您找车位去。” 啊，代泊车。 是，我帮您看着，您放心走吧。说的挺客气，这些所谓的车位其实就是主路最外侧的车道啊。如果要是不去酒吧，您也可以把车停这儿啊，30块钱，我帮您开上车，不现实。 哎呦，赶上他们家开的停车场了， 直接就要钱呢。不过说起路边违法停车最严重的地区，很多人会想起 贵街 啊， 你这个好吃马小的，你肯定常去啊。 那不好停车呀。 啊，这条北京市最著名的餐饮街，同样也是最著名的违法停车一条街。鬼街的东西双向几乎见天堵车，不分白天黑夜。 是 啊，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路边违法停车的这个地方啊，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人家想吃饭呗，对吧？记者也是粗略了统计了一下鬼街主路违法停车的数量，已经超过100辆了 啊！就那么一短段，100多辆 啊！在一些生意比较好的餐馆门前，主路上人家停2排呢，人占据了1.5条的车道。要是想从这儿开车过去，您只能靠着马路中间一点一点挤过去。其实说实话，不光是鬼街，不光是三里屯，北京还有一些道路也是违章停车比较严重的道路啊。 嗯、 我们在这儿就不一一说了。其实您看，有的时候是因为车主素质比较低， 嗯， 我们经常在节目里边说摘牌子的、遮挡号牌的，还有就是那商家怂恿，来来来来，晚上没人查，放心停我们这儿吧。 嗯， 反正。其实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就是管理的缺失。你比如说，治理违法停车本来是一件很容易的小事儿哈。您比如说晚上的时候为什么就没有协管员啊？就不贴条？您是不是认为晚上的道路就真的12点以后就一路畅通了？其实呢，如果真能够管起来，真能够出一些有力的重拳，把道路还给老百姓，这是可以办到的。 当然那么多车啊，咱也不能说让它凭空消失啊，这肯定还是有这样停车的需求。咱们看看配件的周边停车场啊，这些建设设施能不能及时的跟上脚步， 哎， 还得开动开动脑筋哈。 嗯，今天呢我们看有很多人都说下雨的事儿了、这个五零说今天老天爷哎又免费洗车了。 您最近可千万别洗车了，接连几天都有雨。 是，雨水勤是好事，博岸博新还说呢，给生活带来一点小小的不便能克服一下。 嗯， 北京是一个极度缺水的城市， 是 关键就是这些水，这些雨水得真能流得下来，对吧？ 嗯、 您哗哗流走了，这也心疼。 没事，咱有那么多大水坝， 啊、 那个这雨水收集、收纳，包括再回收利用，现在很成熟的系统呢。 那你架不住啊，西直门那片啊，德尔门那片，它有时候水管 漏 啊，对啊， 架不住祸害是吧？ 其实也不算是祸害，就是有些管线啊，真的跟管理者是一样的，您得负起责任来，对吧？千万不因为您的管理缺位，造成这个不必要的损失。 那水管漏了跑水啊，那不算祸害水。 嗯、 接下来这事儿，那真的是祸害水呢。 怎么了？ 这个在任何地点啊，只要您愿意，动动手指预约一下，就能提供这个享受上门服务， 嗯、 省时又省力。 这是什么上门服务啊？ 这说的不是送外卖，这也说的不是保洁， 啊、 这说的是洗车。 哦，今天是谁洗车？这下雨。 那不下雨的时候，有朋友洗车呀？ 哦、是。 吴女士说啊，这前几天呢，她就在那个小区里看到有一家公司提供上门洗车服务。 嗯， 啊，不但那个第一单只收1块钱啊，还能省去了到洗车店排队的时间。她这一听挺有兴趣的，就下载了相关的软件，并且啊，享受了免费登门洗车的服务。 其实特方便，您想，您把车停那儿，您不见得在跟前儿啊，您就直接该干嘛干嘛，回来车就给您洗干净了。 这吴女士也是这么想的呀。 嗯， 按照约定时间啊，有一位开着电动车的洗车工来到了约定地点。那洗车的设备啊，都在他那个电动车车厢里边，有什么吸尘器呀、 嗯、 电瓶啊、清洁剂呀、水箱这种各种各样的工具。人说啊，不到半个小时那车就给洗好了，除了车位附近能看出来有一些水迹啊，洗过车，其他的都还行。这吴女士也说啊，不到半个小时这车就洗好了，他在市区洗的话，那一呢价格就得在15到30块钱之间。 嗯， 你现在上门洗车这软件价格上有补贴呀， 就是这些公司都在收钱 啊，便宜，哪怕就是办卡啊，那价格也划算， 就怕跑了。 吴女士说啊，这个周围很多朋友都使过这上门洗车服务，大家呀也就是看中这单次的价格低而且方便呢，不用占太多时间。 嗯， 这个时间是一回事儿，钱是一回事儿，洗车的水又是另一回事儿了。 嗯，怎么回事呢？ 对于洗车用水的来历啊，这吴女士呢也咨询了洗车工 啊， 人对方说啊，不是再生水，水呀、啊、是从服务站点取的，但是那站点在哪儿，洗车工没透露。 不是，有可能是自来水是吗？ 是的，这记者也注意到啊， 哦、 洗车的正规军就是那种您到店里去洗的正规洗车厂啊， 啊 洗车用水每吨呢160块钱、 很贵的嘛。 节水呢还要办这个加装2级的水表和循环水的系统，但是啊咱普通老百姓的民用水啊、 嗯、 每吨才4块钱。 是， 这价格上您一对比就知道这差着40倍呢。对于这个怎么样监管上门洗车用水的计量问题呢，目前来看也是个空白点。 嗯， 昨天下午海淀区万泉河附近的某家上门洗车的服务人员啊，手里边拿着智能手机，坐在电动三轮上在路边趴活。对于洗车的水质啊，这位洗车工表示，哎，我们这就是普通的水，并且啊明确表示我们这可不是中水循环水啊。 嗯， 另外呢，它的取水地点呢是他们这个片区所在的服务站，但是人家也跟上一个洗车工一样，拒绝记者前去炸这个站点查看啊。就是您不能看，您洗就完事了啊。 干什么干？干什么干？ 反正对于这一下冒出来这么多洗车的 APP 啊，市水务局表示已经在关注了，并且指出，如果啊这个其一呢没有和洗车相关的营业执照，二呢没有固定的经营场所，那就需要很多个部门同时进行监管。 嗯， 同时呢这洗车 APP 带去的洗车用水啊，因为肯定不会自带循环设备，很有可能就会造成水资源的浪费，这跟我们提倡这个全社会节水那肯定是背道而驰的呀。 对， 人家负责人还说啊，如果洗车用水呢包括这个取自绿地灌溉用水或者清洁用水的环境用水的话，那对于您的车辆保养卫生安全等方面是不是存在隐患，那不好说。 就是有可能他那桶里边是从浇花那水那偷出来的， 你不知道是打哪来的。 所以你看啊，这个 APP 都在赚口碑啊，赚粉丝量啊，其实有的时候呢真得这叫什么，遵纪守法，不能占便宜，对吧？ 目前看着是省时间又便宜， 嗯， 这里边带着那些隐藏的附带的那些成本啊， 风险啊， 不好说。 是，所以我们在这儿也是希望哈，在这儿呢，就是大家如果是企业的话，您真得该怎么办怎么办，该买什么水买什么水。对于我们普通市民，我们不能说，哎呦，这给我免单，刷1块钱，甚至刷1分钱，我就能办很多事儿，咱还得为长远。 当然这个时代发展的比较快哈，这个每天都有日新月异的变化，相关的监管是不是也应该及时跟上脚步？ 没错。哎，人云老宋问今儿什么话题 啊， 今儿什么话题， 这都说到这儿了今天还没说话题呢。 对啊，你说 师傅您定吧。 又让我来定 啊，您说什么就是什么。 哎，你在家洗衣服吗？ 洗呀，不洗穿什么呀。 哦，你是手洗还是机洗？ 能机洗的都机洗。那师傅您说那牛仔裤怎么手洗？那风大大大大大棉外套怎么手洗？ 我上学的时候牛仔裤都手洗。 那都得俩小伙子对着拧。 拿一刷啊，你是说拧水啊？ 那不这连洗带拧一条龙服务吗？ 那还是女孩劲儿小啊。 女孩像我们手洗啊，也就洗洗这个贴身的衣物和小毛巾什么的。 是吧？ 对。 反正今天跟大家一起不是说节约用水吗？ 啊， 您认为生活当中什么东西最难洗？ 牛仔裤啊，就刚说了嘛。 你就觉得牛仔裤难洗啊？就是还有很多，包括车上边，对吧？ 啊， 有时候洗车也有容易难洗的地方。 是 啊，节约用水是我们生活当中一贯的，对吧？再难洗也得节约用水，这是我们先说好了， 好好好， 是吧？啊，今儿来说说生活当中什么最难洗。 大成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成， 大成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成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成才是生活的大成， 大成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成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这暑假家里边要是有个孩子，很多家长就直接把孩子放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啊，各种各样的地方去学习啊， 不让出去玩啊。 出去玩孩子心都放野了。 那放假不就是应该休息整休的吗？ 啊，是，嗨，那哪疼啊，不能让你放了羊啊。不过话说回来了，有一群孩子人家家长就比较开通啊，人家孩子从事体育锻炼。 啊，这个好。 而且体育锻炼还不是一个特别常见的项目，皮划艇。 啊，那是比较冷门， 是吧？ 嗯， 正值暑假，一群十几岁的孩子在通惠河上面划着皮划艇，跟那儿来回穿梭。不知道大家看见过没看见过？据说您要是看见过，就觉得哎呦，这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通惠河挺长的， 啊、对， 不知道哪段哈、啊。 通惠河，我多年前这一说就十多年前了， 嗯、 或者二十年前，在什刹海也看过有人划皮划艇、 哦、 啊。什刹海岸边原来还专门有一个皮划艇俱乐部呢。 是吗？ 哎呀，这些孩子呢是来自朝阳区一所少儿业余体校的皮划艇队，每年的五月到十月中旬呢，他们就会在这个通惠河上训练。因为这儿的水道足够长也足够宽，同时呢可以进行赛艇、皮艇和划艇的水上练习 啊、 哦、你听得懂吗？ 听算吧，算是听懂了。 你知道皮艇和划艇的区别是什么吗？ 一个有皮字，一个有划字。 可以问问听众朋友、 啊、 就像你昨天问五讲四美三热爱是什么， 是 可以问问大家这个皮艇和划艇，因为赛艇很容易嘛。皮艇和划艇，您知道区别什么样是皮艇，什么样是划艇吗？ 那就先留一扣、 啊。对，大家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告诉我们 啊。 其实因为我知道，我做过多年体育节目，对这个很熟。 行家。 哎呀，目前人家这一支队伍当中有22个队员，其中呢，大部分是为了参加三年后的一个北京市运动会做准备的，还有一大部分孩子呢是单纯是因为喜欢这个项目而加入皮划艇队的。你比如说有一位13岁的小朋友，人叫高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胖子、啊、又看见邻居家的哥哥因为在体校进行皮划艇训练，哟，不仅身材健硕，而且阳光开朗，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嗯， 哎呀，这也让他产生了想要学习皮划艇的念头。 小小少年很上进啊。 哎呀，今年6月份读初一的他，利用这个周末上午进行训练，到了暑假就开始在队里进行封闭训练了。说未来一个月，高硕也是希望自己能瘦一点，瘦一些啊，瘦一大罐，等到开学的时候，那也算让同学刮目相看呢。 我觉得一定可以的。 这不是上午刚结束完训练，孩子们可以度一周末了哈、啊。其实呢，对于很多的孩子来说，能够有一个有意义的暑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 这不是几天前，有一位家长还把孩子骗到体校，头也不走就走了，就走了。 骗到体校啊？ 你赶紧练吧。然后这孩子还一脸不高兴，结果练了一段时间，嘿，人觉得挺好，人说这暑假在练皮划艇的过程当中，一点也不孤单啊，非常充实快乐。其实我觉得真的，孩子暑假你与其比如说你报个文化课的补习班，学一门什么弹钢琴，就这种静的哈，在家宅着这项目，如果是反正我们家是男孩啊，就是如果是你还真不如让他报一个这样动手能力锻炼身体在户外跑的这样一个项目。 这虽然我是个女孩啊， 你也可以学跆拳道嘛。 嗨，我看见冰场上那些虎头虎脑的小男孩玩的那个冰球啊，我就特羡慕人家。我说如果我要是一小男孩啊，我童年的时候我爸我妈能送我去打冰球，那该多不错呀。我居然也开始羡慕那些小朋友了。 是，现在你别说北京的很多的冰场打冰球的小孩，人家买装备组队参加比赛玩的不亦乐乎。 反正你看那一个个小男孩啊，那头盔一摘之后，那所有的小脸都红扑扑的，一个个长得跟小老虎是可壮实了。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今天我们来说说什么东西难洗。不安博心说、最难洗的抽油烟机呀、没几个小时弄不干净。 是， 哎呀，至于衣服那都是小擦儿，洗衣服这活儿比刷碗好。 我同意，说实话啊，这洗碗比洗马桶还不好洗呢。 生平所恨刷碗，有很多人都是这样， 是吧？那刷碗啊，是实打实的用手摸碗 啊。 我就 你可以戴手套嘛，皮手套刷。 不是，这跟刷马桶比，为什么会喜欢刷马桶？刷马桶用刷子呀，对不对？所以说这个触感还是不一样的。 刷碗你也可以拿抹布嘛。 那感觉不一样，还是要摸到碗的。哎，不提刷碗的事了，头疼。 这一看家里边不怎么干活。又见青天说衣领难洗。袖口难洗， 是 啊，他也提到了抽油烟机难洗。 那看来抽油烟机是真难洗 那是花开说，男同胞的衬衣领子最难洗，即使天天洗，哎呀，也得拿这个衣领镜刷，最烦人了这个。 反正我倒觉得那个家里那大件啊，床单啊、被罩啊，和那个过年的时候洗那个大窗帘，哎呀，洗是一回事儿，你洗完之后晾，然后再把它恢复原状，挂好铺好，哎呀，体力活。 我跟你说，最难洗。洗完了之后再难搁回去的，你知道什么？ 什么呀？ 布艺沙发的套。 哎呦， 就是那个布艺沙发，现在很多人家里边都有 啊。您把那个套摘下来之后放洗衣机里洗，这都很，您再给它装回去， 两眼一抹黑。 因为那布艺那，哎呀，那个 绝对俩小时之内你绝对干不完，而且得一身汗，就这天您还是算了吧。 这一听就是太有经验了啊、嗯、接下来跟大家说这事儿，这还是别有这样的经验的好。很多人就认为啊，你说这个偷东西啊，偷窃得达到一定数额才能构成犯罪吧。 嗯， 你说偷吃东西算不算犯罪啊？ 偷吃东西，您办公室的桌上的东西经常被大家吃来吃去，这算吗？ 法律上的规定啊、嗯、那个不，这个也得算。今天上午啊，因为入室盗窃的时候啊偷吃了俩馒头，被告的汪某被东城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拘役4个月，并处罚金1000块。 哟、 啊，今年23岁的汪某啊，穿上夹克衫啊，这下边穿短裤， 嗯， 神态还挺平静的，说话也慢悠悠的， 嗯， 这也就是这眼睛总是眨来眨去的， 嗯， 根据介绍啊，初中毕业的时候那王某啊受过精神刺激， 嗯， 但是平常啊这个一来二去啊行为举止啊也跟正常人是没有差别的， 嗯， 2013年曾经因为偷车被福建法院判处拘役6个月， 也就是说他是有这个行为能力的人是吧？ 哎，汪某的这个老家呀在江西，但是啊他平常呢也在全国各地流浪，曾经到过广州、武汉，案发之前几天刚刚来北京，没工作也没住的地方。2015年4月8号下午啊，汪某呢就来到了东城区北池子文书巷胡同的一个平房院，哎，被事主杨某的亲戚看着了，哎，以为他是个流浪汉呢，就把他给轰走了。 嗯， 但是啊，汪某啊却盯上了这户人家。晚上8点多钟，汪某啊又转回来了。当时呢，户主跟街坊呀都出去遛弯乘凉去了，家里没人，他顺手就推开了没关紧的铝合金窗户，爬屋里去了。这户人家呢平常只有女事主一个人啊，因为啊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家里条件也一般，屋里啊只摆着简易床、桌子和椅子，墙上还挂着一小电视，显得呀有点破旧。因为没有贵重的财物，这事主平常呢也不怎么锁门啊。这汪某进了屋之后啊，这个那是怎么说，说贼不走空是吧，啊还是翻找了一圈，没发现有值钱的东西、啊、 嗯， 定睛一看，哎，桌上有俩馒头， 嗯， 这个看着馒头之后，这汪某就开始觉得，哎，怎么好像有点饿呢？抓起了馒头，大口就开始吃。吃完之后啊，这吃困了，这个旁边有张大床嘛，这倒头就睡啊，躺上去之后，这个呼呼大睡，反正睡得还挺瓷实。 这就是饱了发困，饿了发呆啊，这吃饱了有点困。 不是说事主出去遛弯乘凉去了吗、 嗯？ 没一会儿人回来了啊，一推门吓一大跳，这谁呀、啊？这是？这陌生男子躺在床上，就赶紧把这人推醒，就问你谁呀、啊？你怎么在这儿躺着呀？汪某啊还说不上来，这户主就赶紧叫周围亲戚打电话报警。警方赶到之后啊，把汪某带走了。根据检察官王雪介绍啊，在起诉阶段呢，事主也表示原谅了汪某，还替他求情。 啊、也就是意思就是吃馒头没多少钱， 而且这还觉得啊，汪某年轻是个孩子。 嗯， 但实际上啊。汪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盗窃罪，虽然说一个馒头也就7-8毛钱吧，啊，俩馒头加起来也就1块多，但是啊，由于刑法修正案8规定，入室盗窃侵犯了公民的财产和住所安全，没有数额限制的要求，也没有既遂和未遂的规定，所以哪怕王某没盗窃财物或者没吃着这馒头，只要他进入人家入室翻找财物，他的行为已经属于入室盗窃了。法院也经过审理啊，当庭呢以盗窃罪判处王某拘役4个月，并处罚金1000块钱。到今年8月份，汪某呢就能刑满释放了。对于这个结果啊，汪某没有表示异议。 就是这个千万别做错事啊，这我估计是法盲啊。另外呢，有时候真的觉得这样呢，这个孩子啊，不是还是个孩子吗？家里边人得管管。这看来还是。多多少少跟我们大人正常人不太一样哈、 嗯、 好好的管管，别让他出来老惹事儿，这对他的发展今后的成长也是不利的，对吧？ 没错，这事儿不在于他吃了什么偷了什么东西，而在于他人入室这个行为啊、 哎、 已经很严重了。 嗯， 所以刚才我师傅李凯的节目一开始问那个说，那同事之间互相吃那算不，那又没入室翻找对吧？ 不，我们那算开玩笑，吃完你得跟人说一下哈，我把你桌上巧克力吃了啊。嗯，女孩桌上都有这些零食，以王哥的桌子上的零食最多啊。我们 不用说，一张嘴谁牙上沾巧克力，我就知道是谁吃的。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你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接下来我们来说件事儿哈，这个路上有一些东西吧，有一些人习惯性的，比如说用脚踢一下，对吧？ 招猫逗狗啊？ 不是，你比如说踢小石头子儿。结果有可能把人家伤着，对吧？ 不太文明礼貌。 是是是，如果要是个动物，您踢一脚，那更人家就是你说那词儿、 招猫逗狗嘛。 嗨，不，这个张先生这个踢了一脚动物，结果自己受伤了。 怎么还踢动物呢？ 张先生他们家带家人登山、爬山，结果呢，看见路中间盘着一条蛇啊，于是呢，他用脚把蛇，你说你招这蛇干嘛？你踢开了，不想。就被蛇给咬伤了， 还敢踢蛇呢？ 哎呀，别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没一会儿啊，张先生就口齿不清，很快陷入到昏迷状态。这时候家人才想起来，这条蛇有可能是毒蛇 啊， 赶紧报警求助吧。报警的时候说被咬的人是姓张啊，张先生今年43岁。这个报警的人呢是张先生的儿子，说当天下午啊，他们一家人到百花山游玩。一家人呢开着车返回百花山景区这个半山腰的时候，发现路上有一条蛇挡住去路了。人家说是为了避免杀生啊，我下车用脚把它赶走。谁知道这一伸脚就被蛇咬住了左脚的小脚趾。 这伸脚赶长虫这事儿也确实胆儿挺大、找根树枝啊，对吧？ 对，嗨，他以为没事儿呢。这被咬了一会儿之后，张先生就感到哎呦身体不适，口齿不清，不久就陷入昏迷。这家里人怀疑哟这个有毒的毒蛇，立即报警吧。民警呢从电话当中得知啊，这张先生的妻子还不错，会开车。在了解一家人的这个大致方位之后啊，为了争取时间，民警一边用电话引导说：“你赶紧开车，自己开车下山哈，我上山迎你去啊。”一边开车上山迎接去了。两车相遇之后，民警就用警车带路开道，并且电话联系了史家营卫生院，急救车呢也是做好了准备。在史家营卫生院，医生诊断张先生确实是被毒蛇咬伤了，急需输血清。由于这个。卫生院史家营卫生院没血清，得回市里边接受治疗。于是呢，人家民警又将张先生抬上了急救车，并且为他联系好市里的医院。目前呢还好，张先生已经脱离危险了。在这儿就想提醒大家啊，夏季高温闷热也是蛇活动的旺季。这被蛇咬了之后，应该立即坐下或躺倒，不能奔跑走动。 得检查一下伤口是不是毒蛇的牙印儿。 嗨，你这也看不出来。反正有条件的话，用凉水啊、肥皂水啊冲洗伤口，第一时间上医院。关键就是别轻易招它。 就是的，虽然说家里妻儿老小都在边上看着吧，这时候可不是成英雄的时候啊。 估计他穿的也是凉鞋，就那种露脚趾头的凉鞋。 不过想想这脚上挂条蛇这事儿也确实。 你要穿一大靴子，兴许还能稍微，那也不行。 那也不行， 是吧？ 所以说你看看，这不用自身血淋淋的代价。血淋淋的这个事实啊，这付出了自己无知和鲁莽的代价。这个反正别学电视剧里那种，万一真被蛇咬了之后用嘴去吸毒血的事儿啊。 是是是， 赶紧打急救电话。 你口腔里边有溃疡就麻烦了。 就是前天啊，西城区阜成门南大街3号楼的外侧车道的路面啊，哗啦一下塌陷出了一个直径大约1米、深2米的大坑。根据周边居民介绍啊，这个路面塌陷的时候啊，正好就有辆车停在旁边了，后轮就被吞下去了。家住在3号楼的刘先生回忆说啊，头天晚上下雨的时候还没事呢，第二天早上一出门就发现，呦呵，我们家门口路面怎么塌一大坑啊，坑里边还黑乎乎的啊，这都空的啊，至少我一看得有2米深。事发当晚的时候啊，一直在下大雨。这位朋友也说啊，这个他跟邻居啊都听到了那个咕叽咕叽的声音，他一开始还以为是流水的声音，谁也没在意，没想到是路面塌了还这么严重。家住在3号楼的王先生也说啊，路面塌陷之后啊，停放在塌陷部位的一旁的一辆私家车的后轮陷到坑里边去了。当时啊，车主赶着上班，我们几个邻居啊帮忙把车从坑里推出来的。现在想想也挺危险的。你说要是我们推的时候当时整个路面都塌了，我们几个是不是也得跟着掉下去？ 那也是有可能的。 对于这件事儿啊，物业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呢，这个小区呢，分别由三家物业公司共同管理。 可。 我们已经将路面塌陷的情况汇总，并且向上级单位报告，会尽快将大坑填补好。具体的塌陷原因还不清楚，需要有关部门进行现场勘查之后才能得出结论。 反正这个雨季啊，可能是考验的时候啊，考验很多事情，所以我们在这儿希望物业赶紧，就尽管是三家物业共同管理吧，赶紧把这个情况汇报完了之后，赶紧把这事儿办了。 对 吧， 这个在处理这事之这个处理完之前啊，周围这个警示也好，围挡也好啊，该设也都给设上， 哎， 别让咱附近的居民朋友跟着担心啊。 再说一件事儿，真是我们节目真是叨叨叨叨说了好几回这事儿了，又是一个溺亡的事件。夏季当中，哎呀，我记得说过好多次， 又出人命了。 对啊，昨天下午4:51，三名大学生假期结伴到密云水库周边游玩，有一名男生啊在踏水的过程当中不幸溺亡。昨天下午4:51，密云太师屯消防中队接到了119指挥中心的调度啊，密云水库半城子镇水域呢有人溺水。接到报警之后呢，人家中队迅速出动了一辆消防车和7名消防员赶到现场。据了解啊，男孩溺水的地点呢位于水域的中心地段，水深呢正好没过他的肩头。那么勘察得知呢，水域右边这个地段啊，这个地势比较高，水深呢不过半米，看着挺浅的。 嗯， 而从右往左就逐渐加深，逐渐加深。 哦， 水位变深，最深的地方足有5米。 这水底下陡，还挺陡的。 哎，对啊，这个溺水男孩具体在哪儿不得而知啊。为了尽快找到失踪男孩，人家消防员一边沿水库岸边展开搜救，同时呢让一名消防员穿戴好救生衣，水下进行了搜救。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呢，这个支队水域救援力量到场，并且随即投入到救援当中。三名救援人员穿戴好潜水装备，携带了这个漂浮定位仪这些专业设备，强光手电展开了搜救。在了解具体情况之后呢，人家两组人员潜入水底，不停地进行搜救。反正经过一个半小时的紧张搜寻，溺水男孩最终还是找到了，但是已经不幸死亡了。据了解啊，这名男孩是一名大二的学生，你说说，暑假期间和同学三个人一起来水库游玩，来到水边一看，哎，这水域右边水位比较浅啊，于是说踩两下的呗。 嗯， 没想到踩着踩着就走到了水域中心，刚才不是说了吗，那儿最深5米多呢，踩到这个淤泥下去，直接就导致落水了。这一行这三个人都不会游泳啊，情急之下只能报警求助了。我们就是想说哈，这个水哈，水火无情，您千万别以为看着挺浅的，你不知道它底下有没有大坑，是吧？在这儿我们还是想提醒大家，千万千万注意安全吧。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吧。 又见青天说 啊， 别说蛇了，就是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是是是， 这真要是有这种需求，用棍子呀，怎么能用脚踢呢？ 这一时没想周全啊。 嗯，反正见着蛇，估计应该也是比较紧张啊。 嗯， 为了着急保护家人。 嗯， 闲云野鹤说啊， 嗯， 被牙咬去，被蛇咬了之后啊，看一下伤口。 嗯， 要是两排牙印呢，那就是无毒的哈，啊；要是有两个深牙印，那就是毒蛇。 真的吗？ 是的。 哦， 有两个孔的那个， 啊， 那就是毒蛇， 是吧？ 嗯， 反正北京一般情况下不产毒蛇，就是基本上都是那种小蛇，山上那种。但是关键是，还是希望大家千万别轻易去招他们。 就是啊，就是啊。 那么还有很多朋友呢，也在通过短信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什么最难洗。这二马这明显气人呢，脸上的雀斑最难洗， 那洗是洗不掉的哈，反正光只洗是不行。 是，嗨，那你还能指什么能够把这雀斑？ 不是有一些什么高科技呀，啊，或者有一些什么什么药品或者护肤品什么的会有这样的功效，我不知道啊，因为不长，没经验。 呵，透着就那么炫耀，不长。 虽然我不长雀斑，可是我长痘痘呀。 啊，嗨，你看欧美国家有很多女孩脸上长雀斑还挺好看的。 那还不是因为人皮肤白， 啊，是吧？ 一说我就知道我是黑皮肤的姑娘了。 SF 说，哎呀，我们家没有难洗的东西，因为我不洗，最省水了。您这有点懒，这是不是？ 傻乐说啊，家里来了客人小聚之后啊，最恼的就是那个头油啊，不是最恼头的，这个油乎乎的锅碗筷子。 嗯， 洗衣服怕洗什么？怕洗羽绒服。 嗯， 拆了洗，这干了之后再套上，怪麻烦的。 是， 羽绒服您可千万记住了，不要放在那个滚筒的洗衣机里边去洗， 容易爆炸。 对对对对，这个确实很危险。 而且洗完之后啊，哪怕就没爆炸啊，那羽绒服里的羽绒啊都让你洗碎了， 是吧？ 一穿之后就会往外钻绒。 哎呀，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生活的乐趣在于自己动手啊。当然了，您得有智慧啊，这个比如说下雨的天您就千万别洗车了，对吧？ 是。 但是我觉得生活当中还是希望能够大家体会劳动的快乐。 没错， 洗东西记得节约用水哈。 是的是的。 那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